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每天晚上都会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中会回答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了解很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大家也可以在微博里给我留言。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回答一些朋友们提出的生活中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 嗯， 女孩问了一个问题哈，说想问一下哈，这个男朋友是过去是一个很花心的人，嗯，但是呢他把他过去的花心啊全部都告诉我了，比如说他大概交了有20-30个人，有的时间很短，可能也就2-3天，但是呢其中也有女朋友交的时间挺长的，他挺好的，那么他现在对我说他愿意和我踏踏实实的在一起，因为我也告诉他了我很担心他是不是还会花心呢，他说不会，他现在想改了。我想问一下哈，花心的男朋友可能会变得专一吗？可能真的会收心吗？他今年31岁了，我今年28岁了，如果他真的花心的话，我可没法和他再谈恋爱耗上那么一阵子，而且如果他花心的话我会很难受，因为我确定我是真的很爱他才会想和他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董老师哈，一个花心的男生能不能变得不花心，能不能变得专一，我怎么做他才能对我专一呢？ 人家不是说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是吧？ 嗯， 有可能啊，有可能。什么样子的男人都有可能变得特别好，但这个确实还真是有几个因素哈。 嗯， 其实花心不花心有一部分取决于人的安全感。 嗯， 我们会发现安全感不足的人呢，他就会有特别间断性的亲密关系， 嗯， 就是亲密关系第一个不持久，第二个又特别需要亲密关系，这个有可能对外就形成了一种给人的一种花心的这个印象， 嗯， 当然这个不能完全解释花心这个行为啊， 对，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你们两个 之间的关系， 嗯， 你们两个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如果你们两个形成的关系比较融洽和谐，其实那你们幸福、安全、稳定，如你所期望的那样走得老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嗯， 但是谁也不能告诉你说婚姻当中没有风险。 嗯， 啊，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人喜欢的是一类人。 嗯， 你很难就聚焦到说我就喜欢这个一个人。 嗯， 这是很难的，一类人。但是当外头遇到诱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们感情婚姻质量的时候。 嗯， 一个是责任心的那个人本身的责任心。 嗯， 第二个就是你们的关系。 嗯， 啊，如果这两个都过关，一般不会有问题。那么返回责任心来讲，那你男朋友是不是有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这个你自己要去判断。啊，从目前来看，他把自己过去的这些事情都一二三三二一的都跟你坦白了。 嗯， 然后还跟你说我以后一定就要跟你一路走到底了， 嗯， 啊，我觉得初步来看还可以哈， 嗯， 啊，你自己再去观察，嗯，考察一下， 嗯。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努力的去经营你们的关系， 嗯， 啊，然后我们在原来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刚刚开始接触热恋的时候是最好的夫妻两个人学习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形成健康的相处模式和处理问题技巧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愿意改变， 嗯， 啊，他是热恋期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别稀里糊涂的度过。然后可以去看一些书，学一些东西，这样保证你们以后的婚姻生活能够保鲜，而且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非理智性的破坏性的处理行为。我觉得这些会了之后才是保障她跟她男朋友或者她男朋友是不是还继续花心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不单单的是这个判断她男朋友是不是花心。那至于她怎么做呢，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两点之外，你自己就慢慢的去一直以来的不要放弃的去把自己变好， 嗯， 我觉得这是对女性来讲最好的一个方法， 嗯 嗯，不要把精力放在怎么去控制男朋友啊，去评估风险上，其实这个是特别没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嗯， 啊，放在怎么把自己变得更好，放在怎么把关系变得更好，啊， 嗯， 甚至你再往后走，放在怎么能够让对方变得更好， 嗯， 啊，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想获得绝对的安全感，对你这段关系， 嗯， 那么最终极的安全感就是，那么我跟你在一起不跟你在一起我都很幸福， 嗯， 而且跟不跟你在一起我都会祝福你，希望你变得更好。你只有有这个心态，啊，你才能获得最终极的安全感， 哦， 因为他就不依赖别人了。 对， 嗯， 反倒两个人相处起来可能 对， 也许他就会觉得他惦记你了。 对对对，天下一看还有这么好的人啊。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自己， 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位呢是说，这是一位妻子。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夫妻两个人目前的生活状况就是一天似乎讲不了十句话，我们之间真的是很冷漠，我做我的，他做他的，我们的孩子呢现在是上初中，孩子因为小的时候呢是爷爷奶奶带的，其实孩子跟我和他爸爸的感情都不是很好，孩子一到周六日就希望回到爷爷奶奶那儿去，想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呢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比如说他做他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他要么加班要么找他的朋友，我呢要么做一些自己家里边的家务，要么我去找我自己的朋友，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什么事情两个人一起做过了，我们两个人回到家里，家就是一个宿舍，家几乎也不算食堂，因为很少在家里边吃饭，两个人也吃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话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样的？我在给你们发问题的时候回顾了一下，我们好像是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在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怀孕的整个那个孕期，我当时觉得他好像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要做父亲，他对我这个孕妇关心的很少。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雪，单位当时下班的时候我要回家， 单位的人都替我担心，因为当时我大着肚子，特别希望我当时特别希望他能来接我，或者他问问这么大的雪我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回去。但是我回到家之后很久他才回来，他和其他的朋友出去打牌了，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慢慢的我就变得不太和他说话了，因为说了也得不到什么关注。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到现在基本上两个人之间都是这种冷冰冰的状态，似乎有很多的夫妻也都是这样过的。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想起来觉得难过和伤心，这辈子就这样了。然后到大家岁数大了老了，相互需要照顾了，递一杯水，递两片药，也就是这样了吗？所以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只是想跟你们说一说，其实想起来心里挺难受的，不想的时候也可以过。 你确实有一些夫妻是在这种状态下的，各种原因呗。一种是这个生小孩，就他说这个原因。还有一种是工作忙。还有一些工作忙两地的，反正是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原因的一部分，客观原因。那还有主观上的原因，就是两个人有没有在随着这个两个人的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两个人的互动交流模式也跟着起一些变化。一定会有变化。你如果那个变化你不去响应和解决，关系就出了问题。那么两个人感觉疏远，一般是由于不再彼此感受彼此的感受了，就是之间的情绪和情感减少了。情绪跟情感减少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没有粘性了。就会变得越来越关系内的独立。是关系内的独立，就是在关系当中表现为互相不需求。不管是情感上的呀，还是什么方面不需求。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时间长了，就慢慢产生适应行为，就是我适应这种状态了，这种状态挺好，并且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来保持这个平衡。比如说我外头可能会去通过跟朋友打牌啊、喝酒啊，通过兴趣爱好啊，也可以满足自己情感上的这种需求，情绪情感上的需求，这样这种状态就被维持和维系下来了。没有太多交集了。有些家庭呢会以孩子上高中为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可能会使你们的夫妻关系变好。也可能使你们的夫妻关系变坏。所以你看高考完就是个离婚高峰期。 是的。 每年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如果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光感觉到还不行，我是建议要有一些去改变的行为。行为改变从哪儿开始呢？真的是还要从自己开始。我们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去要求对方改变，往往第一个对方意识不到，第二个也响应不起来。这个改变到底做什么，其实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具体内容。它是这么个逻辑，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刚才不是说它形成了一种习惯吗？ 对呀、 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嘛。 对， 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个事儿，把这个习惯打破就行。不，当然你别做伤害的事儿。也别做这种有风险特别大的事儿。你哪怕是改变自己，比如说你原来就是这么穿这么弄，也不化妆。然后上班回来睡觉。也不出去玩。比如说你现在上班穿得很漂亮，化妆化得很好。然后下班呢先不回来，可能跟你的闺蜜每周有两次的约会。出去玩了，就这种改变就行。这种改变就会扰动你原来你们的关系习惯。只是你做一个行为，让那个关系习惯改变。这个时候你再去谋求夫妻关系的改变。因为好多人一开始就谋求对方的改变。或者夫妻关系的改变，往往以受挫更绝望而告终。就会觉得没戏，你看就是这样。他一贯如此。这就没得可弄了。所以从非要弄的话，从自己开始，把自己变得跟原来不一样，比原来好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受到扰动。他也会变，你也会变。这时候再找准契机可以做一些共建活动。共建活动包括一起出去玩啊。哪怕带着孩子。增加一些一块儿去，比如说一块儿用，他家里都不开火了好像说。对吧，可以出去就餐一块儿去。偶尔回来路上，比如说看到最近实行吃什么，比如说大闸蟹，我买回来自己蒸，就慢慢一点点的要把这个温度找回来。但是前期需要一个扰动。 把它打开。 嗯，好，谢谢董老师。下面一位男士问一个问题哈，他说我老婆啊把我们家里边的存款啊借给他的娘家了，而且呢他的娘家呢已经借了有3年的时间都不还我们了。借他娘家呢当时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哥哥要用，他的父母就跟他借了这笔钱。借这笔钱的最初他是没有跟我商量的，因为我们家的存款都在老婆那儿，而他借完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还了，我问起来了他才告诉我借给他娘家了，那么到现在没有丝毫要还的意思。吵吧我也跟他吵过，但是我觉得如果吵到岳父岳母那里去呢这个事情好像就闹大了，可是看上去每次比如说过节啊什么的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和他嫂子没有一丝一毫要还我们钱的意思，连说都不说提都不提。他哥哥和嫂子去年还买了车，那这个意思就是有钱买车就没有钱还我们吗？我跟我老婆说了钱还是要要回来的，我们俩也都是工薪阶层，这个钱将来也是攒着孩子要读更好的学校的，可是我老婆各种各样的推辞，总是说他哥哥那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甚至他父母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等等。我觉得他就是不好张嘴去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挺烦的。想起这个事情我就觉得烦，看到他们家人我也觉得烦。 嗯，这个事情太太处理的确实有不太妥善的地方。 嗯， 共有的财产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就借给了自己的那个 娘家哥哥。 嗯，如果真有困难，我想可能谁也不会反对。 嗯， 但就这个时候呢，娘家哥哥还买了车。 嗯 啊，这是中国人最忌讳的。 嗯， 有钱买车。 你不还我钱，你还拿去买车了。 买车 啊，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没错， 你们真要是困难嘛，我们帮你们，我们也有成就感，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你看，我们帮了亲人了，帮了亲戚了，哎。看上去你不困难啊？ 对啊， 你还换了个车呀？ 对啊， 对吧？ 对， 这是挺生气啊。 没错，关键老婆跟他态度还不一致。 嗯， 老婆也不认同他的这个情绪， 嗯， 也不认同他想把钱拿回来的这个想法。 嗯， 就会觉得娘家有一些困难。 嗯， 这个钱还得借给他们用。 嗯，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挺难啊。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办法。出现这种问题，往往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家庭里边的信息，或者是直接说吧，或者是权力啊， 嗯， 是不是出现一些失衡啊？有很多事情一看没有商议嘛，两个人不知情就这么做了嘛， 嗯， 啊，所以这事儿你还得从商议开始，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技巧，就是你们两个指向一个计划， 嗯， 啊，你们的生活有目标吗？比如说我们来开一份，就是你有梦想吗？类似于这种，你们的生活有目标吗？有计划吗？ 嗯， 除了说要给孩子上学攒钱之外，有没有你们要购置的什么东西？ 嗯， 因为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自己家庭没需求， 嗯， 啊，没有明确的需求，啊，然后又有持续挣钱有收入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太太有可能会把钱借出去，并且觉得不是个事儿， 嗯， 啊，她是以需求为评估，第一个就是我们这儿没什么大的需求，第二个就是那边又是我的娘家， 嗯， 啊，我有情感，但是她没有想到先生的这个感受。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先生先可以去跟太太去谈，啊，然后先别谈自己的感受，先谈一个将来我们的规划，慢慢来。哎，我们想怎么着，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大房子啊，或者要置换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嗯， 跟太太达成一致，这样不就产生了财务需求了吗？ 嗯， 啊，有了财务需求之后，再慢慢的想着看看怎么去讲这个钱的事儿。 嗯， 讲这个钱的事呢有两方面，这个我没太听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哈。 嗯， 一方面是要回来， 嗯， 啊，一方面就是要回来，要不回来我倒不介意，反正你得给我个正确的态度吧。 对， 啊，是吧？ 估计还是想要回来吧，因为他也说这也是给孩子攒的上学的钱。 上学的钱，哎，如果是想要回来的，你就创造需求呗。 嗯， 对吧？创造需求，你只有这边需要了，才能把太太心里的那个状态给打破。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跟娘家有情感，第二个就是无认为我们这个家庭现在不需要。 嗯， 啊，现在你就创造需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要谈感受， 嗯， 你要找机会跟你的这个太太谈，这个钱你这么处理， 嗯， 啊，我这边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你要让太太知道，她可能知道了也会给你否回来， 嗯， 啊，也会不接受你这个感受，你甭管她，你就先让她知道， 嗯， 啊，这样往前走两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或者是改观，你再去想办法处理。但是你也别因为这个事情特别影响了你们的夫妻关系。有些夫妻就因为这个太太跟娘家的这个借钱的问题啊，会影响到夫妻关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帮你分析，确实是太太这个事儿做的不妥善。 嗯， 但是他不妥善肯定是有你们夫妻关系为背景的这个原因的。 嗯嗯， 你不能拿着这个去责问你的妻子。 嗯 啊，你理找回来了，感情就丢了。啊，夫妻关系永远是这样的，谁占了理，不管谁占了理，感情准丢。 嗯 啊，所以你别在里边讲理嘛。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慢慢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嗯 啊， 那么。我们这还有一位， 嗯， 这位呢是妻子说自己丈夫的 啊， 意思是说丈夫也是和这个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亲人，和自己呢就可以随便发脾气。比如说我丈夫明明知道他们家人做错了，他们家人这件事情办得不好，但是他会冲我发脾气，他也不会指责他爸他妈还有他那个妹妹。比如说我自己当时生孩子的时候，我丈夫呢在医院照顾我，他妈妈呢在我们家，但是呢他妈妈在我们家的时候把我们家弄得一团糟，特别是让他妹妹住在我们家里，等我们回去抱着孩子回去的时候，发现该准备的给月子里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准备。在那之前是我先生跟他妈妈说好的，让他妈妈准备一些，比如说买一些什么老母鸡啊等等这样一些吃的东西啊，包括怎么样准备一些月子里我用的东西和孩子用的东西啊。他妈妈和他妹妹丝毫没有弄，他妹妹天天是去逛街，他妈妈有的时候也跟他妹妹去逛街。他们家人是这样的，我回到家里觉得很委屈，但是我的丈夫一句话都不说他爸他妈，一句话都不会指责，只是嘟囔了两句，然后那几天情绪不好，在家里边甚至还冲着新生儿发脾气，都不会冲他妈发脾气。我们俩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时候都会体现出来，就是他不愿意跟他家里人说一句重话，但是他可以跟我说重话。你们说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好委屈啊，所以我特别怕他爸他妈到我们家来，还有他妹妹。 这是个家庭文化。 嗯， 有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那边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去违背和违抗。 嗯， 你也不知道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什么，就有的时候还挺敏感的，就是千万有的家庭就是千万不能招某人生气。 嗯 啊，就这个人咱都不能招，比如说爸爸。 嗯 啊，所有的人都以爸爸为中心，只要爸爸一生气这个家就遭殃。 嗯， 所以你就看这整个家庭谨小慎微。 嗯 啊，什么事儿不能违背爸爸的旨意，别人都可以受委屈， 嗯， 就是老头不行。 嗯 啊，可能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就形成了这个家庭里边的一些谨记。 嗯， 和一些习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好多的这个媳妇儿在怀孕期间很多哈都没有得到特别多来自于老公或婆家的精心的照顾。 嗯， 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真没照顾。 嗯 嗯，真的没照顾。再有一个呢就是需求不对称，就是这个媳妇儿在怀孕的时候啊，她希望过度照顾。 嗯， 就是你要表现出热情积极，就是很重视很什么的这种，她才觉得哦 OK。 嗯， 但是好多婆家呢，特别是婆婆哈，有的婆婆就觉得这就不是个什么多大的事儿。 对，嗯，在怀孕的女人看来是我给你们家在怀孩子呢，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我肚子里的这孩子是你们家的后代呀， 对对对对， 你们是不是应该对我更好的照顾一些啊？无微不至一些啊？ 没错， 你们比如我要坐月子，你们是不是应该把什么汤汤水水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准备好啊？ 对， 那我才觉得是回事儿。但是您说的这个婆婆想法，可能哪个女人不生孩子？ 对， 我都生了俩了， 对 啊，我给他们家都生了俩了， 对， 我也没得到什么很好的照顾， 没错， 我为什么要照顾你啊？ 对，而且 是不是？ 而且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复杂。 嗯， 再加上小姑子如果小， 嗯 啊，又不太往这块用心， 嗯， 哎，那就玩去了呗。 嗯，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太管的婆婆和不太用心的小姑子，啊。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没有反应的丈夫，然后就还有一个受委屈的妻子， 嗯， 基本形成这个格局。其实这个两方面来想， 嗯， 就是妻子降低一下期望值， 嗯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有些先生呢，但好多先生没这个意识， 嗯， 你知道吧？有些先生确实在这个时候做得不好， 嗯 啊，你比如说他说那个下雪， 嗯 啊没接哈， 嗯 啊，确实是做得不够很到位， 嗯 啊，这个 还有待长进，因为我在咨询当中最近一段集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多的案例女性就抱怨这个， 嗯， 哦，跟生二胎有关系，就说到要生二胎了， 嗯， 第一胎的事儿全来了， 啊。 啊，还生二胎呢！当时我怀孕的时候，你们家都没管。 嗯。 啊，当时你都不管。 嗯。 啊，那么黑的胡同，你让我自己都，反正全是这种事儿。 嗯。 啊 嗯， 所以呢，这个抱怨我觉得是对的啊， 嗯， 对先生的抱怨是对的。那么对于公那个婆婆那些方面，差不多就行了。 嗯。 再一个呢，就是尊重家庭文化。 嗯。 那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文化， 嗯， 这个真的是不好说， 嗯。 我原来有一个案例，就是只要他们家人一来，这个先生都不跟他睡了。 嗯 啊，要跟婆婆睡， 嗯 啊，他就那文化， 嗯 啊，他一开始这事儿就不行，简直就闹翻天， 嗯， 到最后都闹到什么各种问题都能给你闹出来， 对呀， 啊，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好那不好， 对呀， 浮想联翩的， 嗯， 到最后慢慢的消停下来之后，一接受啊，这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文化，那就没事了。 哦， 就觉得这个行为就正常了，文化就是这样的， 哦， 啊，那觉得正常了，你就宽容就没事了。哎，你要觉得接受他那个文化之后呢，被接受的那一方呢，哎，就会产生改变行为。 哦， 其实是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跟老外， 嗯， 也是一样的， 嗯。 你如果不接受他的文化，嗯，你挑剔他，他就开始保护起来嘛。 对， 你接受他的文化，宽容理解，他就愿意看看哎中国人是怎么弄的， 哎， 他可能就会有些改变嘛。 嗯，明白。 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好，谢谢董老师。 嗯， 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几分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下半时段，还会继续在下半时段解答各位情感的问题。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里看到很多我们其他的联络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可以搜索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留言。在新浪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私信。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有一位男士在问问题哈。 嗯， 他说呢，我是1年前有过外遇，这个外遇呢持续了有7-8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妻子就知道了。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当然也经历了那种挺痛苦的过程。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他总是问我一些细节，比如说到底是在哪里见面，怎么认识，说什么话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吃一顿饭，我妻子突然就会问这个餐厅你们来过吗，等等，这些他会不停地拿起这个话题，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我不告诉他，我不回答他，我们之间可能就会有更大的问题，他会愤怒。他告诉我说，他就是想听到这些，听到这些，他能慢慢的平静下来。如果他问了问题，我不回答，他会想很多，乱想很多。所以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时候我会说一些，但我心里一直都很矛盾，究竟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他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安抚他呢？ 这个属于一个创伤恢复期比较正常的一种反应和表现。一般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男方出轨，那么在恢复关系的过程当中呢，男方有一个无意识的心态，就是行了，我都认错了，回来了，这事儿就过去吧。 对， 他就想这个一语盖过，一语带过。但是女方不是，女方基本上要经历这种麻木，愤怒，然后这个闪回，就现在他这个阶段，各种细节会不停的回来刺激自己，然后再到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抑郁无奈，最后再到慢慢的恢复，正常建立安全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先生要配合，但是这个配合可真不是说他问什么细节你都说，有些细节说了之后会更加加剧妻子的这个受伤的程度，所以尽量的选择说框架一些的细节，并且每个细节后边 每个细节的过程都要有所歉意，以及对妻子爱的表达，这样呢会对妻子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也很难避免他那种受伤的或者伤痛的那种感觉。 嗯， 人有时候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会去追求细节。 嗯， 因为他知道了细节，有时候反而比他想象更舒服一些。 嗯， 他不知道细节的时候，他就会很多很多的想象，所以这时候丈夫给妻子提供的细节不一定是完整的那个细节。 嗯， 粗犷的一些细节。 对， 这样妻子心里就会舒服一点。 嗯， 但是这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丈夫你要知道这个过程，你可能很想很快的就想过去了。 当然了，谁愿意被人提起自己犯错的那一段呢？ 没错，天天提一下，有点事儿就提起来。 嗯， 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忍耐。 嗯， 学会理解你伤害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妻子，然后他心里的感受，这样呢你就会好一点。当他提的时候好一点，其实他提的时候并不是在质疑你。 嗯， 他是在不断的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做恢复。 嗯， 那个时候他又不安全了。 嗯， 他又需要再拿出来说一次，他又需要你表态了，那你就再表一次态嘛。 嗯， 啊，慢慢他的那种安全感就恢复起来了。 嗯， 恢复起来到最后一个阶段呢，你们可能还要讨论或者是不讨论，从中潜移默化的发现这段出轨对你们的婚姻是有意义的。 嗯， 他会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婚姻其实一直埋了一个雷。 嗯， 啊，通过这次出轨引发了，他会慢慢的认识到这个出轨虽然男性作为伤害人的那一方， 嗯， 但是他也不是全责， 嗯， 那么女性自己还该背负一些责任，但是这都是最后的事儿了哈， 嗯， 那么现在就是他处在这个闪回阶段很正常， 嗯， 啊，别把他当成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儿， 嗯， 也别当成妻子在矫情，或者是是不是有的丈夫会说是不是犯毛病啊， 嗯， 啊，问这个问那个的，怎么就过不去呢？ 有些丈夫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反倒会和妻子处理不好的，会和妻子发脾气。 对， 你又来了，我都跟你说了我错了。 对， 是吧？ 对，那其实你一句错了就能过去的事儿啊，对吧？ 嗯， 哎，所以需要有耐心跟理解妻子的心情， 嗯， 陪伴，然后加重对妻子的爱。 嗯 嗯，这样会让妻子感觉到安全感。 嗯， 他一定经过这么阶段，大概是麻木。 嗯， 愤怒。 嗯， 只要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些闪回场景，他会想， 嗯， 你们在一起是怎么样的？啊，你这不是当时想到给他买东西吗？ 嗯， 你们是在这儿吃饭吗？ 嗯， 你们吃饭的时候谁点的？ 嗯， 啊，你点的什么呀？当时， 嗯， 就各种，因为他那时候很痛苦了。 嗯， 啊，你可以带着理解的方式、安抚的方式去跟妻子沟通这件事情。 嗯， 当然如果你感觉很困难，很困难了，然后经常这种对细节的纠结频次越来越高， 嗯， 而且每一次时间越来越长，就是不放过你的话， 嗯， 你也可以建议妻子去找专业的老师去聊。 嗯， 因为这段时间最痛苦。 嗯。还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们有孩子了。孩子呢在出生两个月之后，我妈就把孩子抱到自己身边了。起因呢是这样的，我妈一直都不喜欢我老婆，觉得我老婆没有什么文化。我老婆呢高中毕业，她一直都觉得我老婆和我们家不配。我父母是那种比较挑剔的，特别是我母亲，基本上趋向于是一个完美型的人。她家里边安排我父亲安排家里边的生活也是这样，他有能力也安排得很到位，那么他觉得孩子只有在他的看护之下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在我老婆当时怀孕的时候，他就和我老婆说过这种话，他说你可以怀孕生孩子，但是孩子应该让我来负责教育，你教育不出好孩子，你自己也没有多长进，我儿子非要和你在一起也就算了，但是孩子要由我来负责。这是他对我老婆说过的话。我老婆这个人吧，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呢脾气挺好的，基本上我妈说什么她也都会点头答应，可能在我面前她还是始终有一些自卑吧，毕竟两家相差条件很悬殊，而我也是研究生毕业。我老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直也是比较崇拜我，但是说实话现在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些不公道，她是孩子的妈妈，她基本上很难和孩子在一起，她去看望孩子的时候我妈都是给她时间限制的， 而且他和孩子之间也很少能有母子之间的交流。我妈完全替代了这些。我妈因为我们这个孩子，我妈提前都离开岗位了，但是在家里边，我妈确实是对孩子非常的用心，几乎家里边就布置成了一个育儿室。我妈大概一心一意想把孩子培养得更好一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老婆也挺可怜的，挺失落的。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嗯，你需要做的挺多。 嗯， 能做到做不到可能就不太好说啊。第一个来讲，这个界限你要拉清，从你父母那儿尽量的能脱离就脱离出来，因为在这件事情当中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啊，我就直接说哈，可能听着不太舒服。 您是说这丈夫就没起太大的作用？ 对对对， 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对，就是他，这是一个人哈。 对呀、 对， 就是作为孩子的爸爸，他也没有真的为孩子去考虑。 没错，没错， 到位， 没错没错， 对吧？他可能是不是心里边还是觉得，也许我妈真的会不错。你看，我妈培养出我这个研究生了。 对， 我老婆文化程度低。她这个问题里，她提了两次。 对， 我老婆文化程度低。 没错。 嗯， 你得意识到为什么你老婆文化程度低，当时你还要非要跟她在一起，这个你要想起来。 嗯。 第二个你要想起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在一起的时候肯定家里也反对嘛。 嗯。 那你又是怎么着就要结婚的？ 嗯嗯。 啊，那么你就能够找到信心跟勇气来处理现在的问题。那你脑子里有没有也认为这个孩子在那个奶奶那儿带着会比这个妻子带着会更好？ 嗯， 但是他这里边剥夺了一个人做母亲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是不对的。 对， 嗯，这个做母亲的会很难受的，就是自己不能带，而且看的时候还要定时是吧？ 嗯，还要在婆婆的监控下听上去，不能有一些母子之间很私密的交流， 对， 对不对？ 对，所以我建议你在这里面要站起来帮你的夫人去争取她应该有的权利和地位。 嗯， 当然方式要用好的方式哈。 嗯， 你比如说还是妻子养，但是母亲可以指导啊。 嗯， 嗯 啊，孩子跟母亲在一块那种母爱的感受，跟奶奶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 嗯 啊。但是奶奶可以过来指导呗， 嗯， 对吧？可以告诉怎么着会更好呗。 嗯， 那么妻子在学历这方面有不足，但并不代表养孩子就不行啊。 对， 这个没有特明显的这个差异。 嗯， 我们做过这个调研， 嗯， 做了有一年多1000多个家长， 嗯， 就是学识学历对教育孩子的影响，有的时候还有负影响。负影响在哪儿？因为他们太忙。 嗯，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当然也有好的影响，就是他的教养知识会懂得比较多。 嗯， 那教养知识懂得多，教养知识是可以学的。 嗯嗯， 对吧？就学呗，报班呗。 对 啊，现在也有那么多号什么平台可以学。 嗯 啊，去学把这块补起来。所以如果把这些全顺起来，我给这个先生出一个主意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形式上呢，或者实质上呢，孩子最好还是让这个孩子的母亲来带，孩子的奶奶可以充当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对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因为孩子的奶奶担心孩子跟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母亲在一块儿待着可能会受影响呗。 嗯， 是吧？但是那只是母亲一个人，你们家不那么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吗？ 对呀。 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第三个呢，关于教养知识方面可以学啊。 嗯 啊，我据我了解， 嗯， 很多父母甭管你受教育高低，那在教育孩子这块教养知识都是极度缺乏的。 嗯， 比如说这个奶奶， 嗯， 你的教养知识就缺乏。如果你真的是有很多教养知识的话，你就不会把孩子带走，让母亲定时的去看。 对 啊，这个， 因为一个孩子不能和妈妈在一起， 对， 这才是比较残忍的一件事情。 没错，你能给他什么呢？ 哦， 给他多高级的教养知识呢？ 对，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嗯 啊，所以大家都一样，都缺。 嗯 啊，还不如一起学啊，还不如一起学。所以该归哪儿的归哪儿，该归位的归位， 嗯， 这个先生在中间要起积极的作用。 嗯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问哈，说我的男朋友跟我提出要结婚了，但是他没房没车 没有存款。我对他说，结婚可以，但是呢，我们得有结婚的一些条件。他对我说，他说我们双方都回去央求我们自己的父母出一些钱，帮我们把结婚的事情办了。我父母为我准备了一些钱，但是不可能太多，因为我觉得日子还得我们两个人过。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和他结婚，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地方还是不错的，比如说他还是有一股子闯劲儿。但是有一些时候呢，我又很怕和他结婚，他身上有一些地方很幼稚，想事情很简单。就像说到结婚的事情，在我们现在还没有各种条件的时候，他总是把结婚挂在嘴上。每次我问他我们怎么结婚呢，他都说去问我们的爸妈要一些钱，我们还是能结婚的，也算作为一个起步吧。所以呢，我不知道我和他的未来会怎么样。和我父母张嘴去要钱这件事情，如果我认真要结婚，我是能把钱要来的。可是你们能帮我判断一下吗？我和我的男朋友如果就这样结婚了，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这个任务好艰巨啊。这个怎么去判断你们的未来呢？这有太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了。但是你如果非让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的话，因为我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了犹豫，听到了犹豫不决。再一个，他说他男朋友有时候幼稚，有时候又闯。那么就是有时候就幼稚的闯嘛，幼稚的闯。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年纪都不大吧。我的感觉哈，如果年纪都不大，现实条件又不是特别允许的话，可以等一等啊，两个人在一起奋斗奋斗。去做一些事情，等自己手里有一些钱，那再去跟父母要一些钱也是可以的。两个人就结婚呗。至少彼此感觉成熟了，稳定了。觉得跟对方在一起对未来是有信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能够选择结婚的一些基本条件吧。如果你觉得各种不确定，各种不稳定，各种还得去东拆西凑的，那你就再等等嘛。又不是很着急。 一位女士说，我的丈夫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为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和他有了不少矛盾。我跟你们举举例子哈，比如说他有一个同学跟他关系还不错，人家呢要投资做一点什么，人家就来跟他说，他怕人家觉得他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他硬撑着也要把这笔钱拿出来和人家一起去做。另外还有上一次有另外的一个亲戚也是让我们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人家在做这方面的生意让我们出钱，我明明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需求的，也不是我们应该买的，结果他还是花了一堆的钱买回来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就为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真的对他很有意见，我觉得他很好面子，特别是怕别人瞧不起他，每当关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硬撑着自己的面子。另外小到和别人出去吃饭，他怕人家瞧不起，他一定努力抢着去买单，有些时候不该他去买单的时候他也去买，有的时候别人点了餐点得挺贵的他也要付费。所以呢，为这个我挺生气的，我觉得多一半都在这儿，他在外面太逞强，其实人人都能看得出来我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可是我也发现周围有一些人已经看得出他这个弱点了才来找他，比如说就像我说的那个亲戚把那么一堆没用的保健品推销给我们。所以我现在很生他的气，可是每当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不高兴，好像这是他的痛处，怕我戳到。我想问问怎么能让他改。 得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男的居多，就是爱面子，源自于自卑心理，然后不想被人瞧不起，那可能还最不想被身边的那个老婆瞧不起。这时候老婆呢又是看得最清楚，最想跟他说实话的人，结果一说不说还好，就你会发现越说越这样。这里边就好比有一个比喻，比如说一团火在烧着，然后你往上浇一点点水，火是越来越旺的。所以说在先生如此爱面子如此执着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一些行为反而会让他更爱面子。所以你对于他来讲，有可能你不再去激化他， 有可能对他这方面有点放松，不再盯着他这方面的问题，他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改善。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面子，中国人就是面子文化。 嗯 啊，特别是需要这个东西，撕里子也行，但是不能撕面子。 对 啊，总之来讲，面子特别特别重要。 对， 我记得原来郭冬临有个小品吧， 嗯， 帮人家买火车票，说自己有人啊，结果老排队替人家排队，那不就是个面子问题吗？对吧、 嗯？ 啊，这边要面子，他那边肯定是有一些亏欠的东西。说到底还是价值感的东西。 嗯， 所以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个你老公要面子的这个事儿哈， 嗯， 不如把这个事儿放一放，然后去找那些什么事情，嗯、你怎么跟他互动，会让他有更多的价值感。 嗯， 哎，从这去下手，慢慢的可能会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把面子当成一张空头支票。 嗯， 就是我这支票上写着这些钱，但是我实际没有嘛。 嗯， 啊，那没有怎么办？那就去挣呗。 嗯， 但是这个过程你挣钱又得慢慢放下面子，脚踏实地往前走。 嗯， 哎，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跟过程。 嗯 啊，所以综合来讲，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来讲，需要时间，你别着急， 嗯、 你不可能一下一说他就立马就不爱面子了。 对， 甚至有的时候得经过他自己吃亏。 嗯 啊，可能才行。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老盯着他这件事儿了。 嗯 啊，就像那个小水泼大火。越泼火越旺， 嗯， 不要盯了。第三个呢，你找一些其他的可以给他价值感的互动的点， 嗯， 啊，这个三管齐下吧，啊，就慢慢会好一点，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丈夫现在特别的苦恼哈，他说我们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自己觉得我们婚姻生活我适应的还挺好的，我对我老婆也没有什么变化，婚前这样，婚后还是这样，但是我老婆她始终就觉得好像这个婚姻不是他想要的，前面我没有感觉到，是有几次他找茬吵架我才感觉到的，到现在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他后悔结婚了，他说他觉得结婚特别的没劲，他这样的话让我手足无措，那就是后悔和我结婚了呗，该怎么办呢？一个女人如果说后悔结婚了，认真的程度是多少？ 嗯，这个好多好多我们的话都在表达情绪。 嗯， 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识。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爱你一万年，这怎么可能一万年呢，对吧、 嗯、 我恨不得想要杀了你， 那 只是表达我特别恨你。 嗯、对对对、 啊。对吧，这个所以我后悔了，我要跟你离婚。 嗯， 在我看来呢，这个后边有一个东西你一直没有看到和满足它。 嗯嗯。 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需要你跟你的太太去谈， 嗯 啊，虽然你觉得结婚一年多，你也感觉比较稳定， 嗯 啊，一切都挺好，但是可能妻子的感觉跟你是不一样的， 嗯、 她的需求有可能也跟你不一样， 嗯 啊，也极有可能你觉得稳定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妻子可能是需要一些情感强度大的、激情性的东西、浪漫性的东西，那你有没有满足到她？这是一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婚后。婚前跟婚后有一个东西是增加的，就是负担， 嗯， 就是各种负担。多了一些事儿，那你看看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关照到妻子是否辛苦， 嗯 啊，这个你也要去检索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婚前呢，男朋友的时候经常会夸女朋友漂亮， 嗯， 那结婚之后有往往就忽略了这一点， 嗯 啊，也会造成妻子的不满， 嗯 啊，你看看有没有这方面，反正各个方面自己检索一下吧。总之来讲，你把这个当成一个情绪来处理， 嗯 啊，别真去谈论婚姻的意义和要不要离婚这件事儿，别上升到什么价值观那个层面。你要上升到价值观，那就开始可能你就不好谈了。 嗯， 太太说我的价值观婚姻就应该是如此如此如此。 嗯嗯嗯， 你说哎，我的价值观婚姻就是如此如此，价值观问题没法讨论。 嗯， 对吧？各不能，因为它没有对错嘛。 对 啊，所以你就从刚才我说那几个方面去想想，然后满足补偿一下。 对，更像是真的，更像是这个女人进入婚姻以后，可能婚姻的很多东西和她想象的不一样。女人嘛，总是在结婚之前，可能真的觉得，哎呀，我要结婚了。 对 啊，婚姻生活这个如何如何，可能和她想的不一样。她也许这个丈夫说了，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好的，可能这个妻子还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 这不是我想要的。 对， 这现在回家就要做饭了。 对， 对吧？ 对， 现在这个两个人坐在家里边吃完饭就看看电视就睡觉了。 对， 而且婚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女人可能就是我就是告诉你，我后悔了。 对， 嗯，我这个这婚姻不是我想要的。 对， 你 你看看你能怎么解决，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人家也并不是说真的就不想嫁你了， 没错。 嗯，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荣峰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想和我们交流的一些内容。今晚的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掉下来，满天的棉絮飘在我俩中间，我看着你一闪闪的不见，是微风吹进我冰晰的眼，慢慢走过来，移动的树都转到我的背面，将我遗忘那无声的夏天，要回忆起我必须再一遍。光线的尘埃，起初的舞动，关于你的形容，若下起雨它变成了彩虹，若我哭泣它飞上了天空。有时候我会想起你，想起你我心颤抖不已，你现在好吗？没有我好吗？还是你已经有了另一个家？有时候我想忘了你，那必须将我自己一起抽离，没有痕迹的脚步我才会变孤独。将你挂起来，你是我心中那温柔的弧线，是阳光穿透水滴的眉眼，我坚信不是偶然的相逢。七色彩虹，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